争取朝鲜半岛和平与自主统一北方南方海外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联席会议北方筹备委员会公报，全体同胞要在有意义的朝鲜解放71周年之际隆重举行全民族统一大会，为北南关系和祖国统一事业带来划时代转折的意志和热望日趋强烈，联席会议筹备工作也得到积极推进。为北方南方海外各政党团体个别人士联席会议的圆满召开，已由北方筹备委员会组建并开展工作。北方筹备委员会成员如下：委员长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金永哲，副委员长内阁副总理卢斗哲，朝鲜社会民主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永大，天道教亲友党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刘美英，最高人民会常任委员会秘书长洪善玉，金日成社会主义青年同盟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全永南，朝鲜职业总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朱永吉，朝鲜农业劳动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李明吉，朝鲜民主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金真顺，朝鲜文学艺术总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安东春，朝鲜记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长车成秀，祖国统一民主主义战线中央委员会秘书局长金丸珠，祖国统一泛民族联合北方本部议长崔振珠，海外同胞事业局局长金振国，朝鲜宗教人协议会会长姜志荣。此外，有各省中央机关、有党、群众团体、社会团体等各部门所选出的50多人担任委员职务。北方筹备委员会将为根据全体同胞希望在实现朝鲜半岛和平与统一事业方面出现划时代局面的这一共同期待，今后与各地区筹备委员会保持密切联系，尽快组建全民族共同筹备委员会，来在朝鲜解放71周年之际隆重举行民族大会而继续做出努力。主体105年2016年7月9日于平壤。